叶修看到这个叫岳中棉的队长在队伍里嚷着：“出现隐藏boss怎么分配啊？”叶修问了一句。“嗯，很有理想嘛。”从岳中棉随口的感慨中便可以看出这人并不是真的新手，至少他没问什么是隐藏boss。 隐藏boss是在组队模式下进入副本才有几率遇到的。 系统会在进副本的一刻给予玩家提示， 隐藏boss的实力一般比副本的最终boss还要强横一些， 更会爆一些普通boss不可能产出的装备或是物品。 像叶修这样顶尖的职业水平， 其实完全有能力一个人单通这小副本。 他组队就是冲着这组队才会遇到的隐藏boss， 因为他需要隐藏boss掉出的材料， 那些是千机伞继续提升肯定会用到的。叶修很清楚，比起让君莫笑升级，将千机伞也提升上去才是更高难度的事。他决定从现在就做起，两手一起抓。像格林之森这种低端副本，最好的装备也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， 所以没什么价值。除去经验，这里能比较诱人的就是隐藏boss掉的材料。这些材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，就算放在老区，也有大号为了这些材料来格林之森带新人撞隐藏boss。岳中棉显然也知道这点，所以很快就宣布了隐藏boss的分配方案，说： 那玩意儿掉的可都是钱啊，出来就大家摇骰吧。成。也只能是这样了，出了好东西就给自己，这只是个野队，完全没理由。好，都准备好了就进本。岳中棉敲了一句，在得到众人的肯定答复后进了副本。叶修之前和坐在旁边的陈果要说话， 所以一直没有用耳麦。此时取来戴上，副本刚一进入，就听到一个声音在里面吼着：“我靠，什么人品？说隐藏就来隐藏啊！”荣耀是直接支持语音的，而且非常逼真，就一个频道，当前。人物之间距离的远近会直接影响声音的大小，系统自有一套声音传播的运算。 游戏里没有背景音乐，有的只是风吹草动的各类真实音效。这一戴上耳机，身临其境感十分强烈。嚷嚷的人叶修估摸着是岳中棉，他也已经看到了系统对于出现隐藏boss暗夜猫妖的提示。叶修敲了个呵呵发出后，就听到岳中棉的声音：“说话呀，打什么字？” 有人在睡觉，不方便。”叶修如是敲上了字后，从口袋里掏出烟来，娴熟的一抖，跳出一支烟，叼进嘴里，歪头点燃。“哦。”岳中棉表示了理解，跟着问道：“其他人呢？”其他三人相继发言后，岳中棉首先表示了失望：“哎，没有美眉啊。” 一片笑声中，队伍出发。格林之森是个让新手玩家进一步熟悉游戏的小副本，难度能有多大？更何况 岳中年显然不是新人，一路指挥杀得很是顺畅。叶修让居魔校一开始施展了两个圣言者的治疗术后，立刻就被岳中年当圣言者使用了，成了一个纯辅助。其实在这种低级副本没必要使用战法木这种铁三角打法，但岳中年显然是这种打法下副本习惯了，完全就是按这套路来指挥的。他自己当着吸引仇恨的主替，其他三人当伤害输出，居木孝则被他任命成了后勤大总管。在厮杀声与队友们的相互呼喝声中，五人小队大步前进着。叶修手法老道，走位风骚，得到了队长的大肆表扬。叶修此时的心思却是一片恍惚，上一次和伙伴们一起下副本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这样的感觉已经多久没有了？看着小怪一个一个的倒下，叶修的心思浮动着，他能回忆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格森之灵的冒险让他甚至回忆到了10年前，那个在荣耀初开便和自己相识的好友，那个彻夜不眠和自己大谈这个游戏的创新和未来的好友。他看清一切，说对了一切，打算好了一切，结果只因为一个意料之外的更新设定，梦想和希望就全都成了泡影，只留下了这把未完成的千机伞。你本该是荣耀最有天赋最有成就的人才对。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抹过，鼠标一抖，君莫笑一个回复数已经准确地加到了岳中眠身上。在岳中眠大赞这一家及时的时候，叶修的心思却完全不在游戏里。 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暗夜猫妖了。 岳中眠砍翻眼前最后一只小怪后说着。叶修听到暗夜猫妖四个字，思绪立刻回转。隐藏 BOSS 未必是在副本全通过后才出现，根据系统的指引，有时在中途的一个场景就有可能会遇到。而叶修他们这一次，暗夜猫妖的确就要在此间出现了。 暗夜猫妖攻击有几率让人进入诅咒状态，不过诅咒而已嘛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不过这家伙速度快，我拉住他可能要点时间，大家开始多撑一会儿，不要慌，不要乱。 岳中眠布置战术，众人点头，叶修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岳中眠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 目前还没有系统公告呢，同志们，我们很快可能成为失去副本隐藏 BOSS 的首杀。 岳中眠语气激动地给大家鼓励。 前进！ 岳中眠一声令下，五人继续前进。本就幽暗的格林之森因为天顶上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，变得更加昏沉起来。众人的脚步踩在林间发出的声音格外清晰，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全神贯注地留意着周围。 杨冠，你不要老看天啊，暗夜猫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。 岳中眠忽然来了这么一句。荣耀是第一人称视角游戏，屏幕所显基本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类视角。由于细节出色，当移动视角看天时，角色肯定是要抬头的。岳中眠看到队员阳关总是抬头望，忍不住批评。众人的一片笑声中，叶修突然听到林边传了急速的沙沙声。这种声音不是脚步，是身子和枝叶的摩擦声。 来了！ 叶修眼看打字可能会迟，连忙含糊地喊了一声。他这嘴里还咬着烟呢。与此同时，手指轻轻弹了两下，巨木笑后跳一气呵成，已经对准了暗夜猫妖袭来的方向。众人看到巨木笑的举动， 知道是这位一直一言未发的兄弟关键时刻出声做出了提示。 都退后！ 岳仲眠喊了一声，他却不退反进，是想让自己直接成为暗夜猫妖的第一攻击目标。其他三人也退后站位，和君莫笑并排，和岳仲眠保持了数个身位。所有人屏息凝视，但暗夜猫妖穿梭林间的沙沙声竟然也在这一刻停了。 怎么？ 队员杨关刚刚说了两个字，嗖，一道黑影已从林中飞出，伴随着一声尖利的猫叫，第一击倒是真是扑向了站位最前的岳仲眠。 来得好！ 岳仲眠丝毫不惧，挥剑就上。暗夜猫妖体积小，移动快，这种怪非常考验玩家操作的准确。这四名玩家的水平，叶修早看在眼里，估摸着岳仲眠拉稳暗夜猫妖可能要点时间，他甚至有点怀疑最终有可能是自己给他治疗的过程中把仇恨抢过来。不过那样也没什么，应付一个暗夜猫妖，叶修一个人就够。结果岳仲眠人品爆发，这一剑时机把握相当准确，将扑在空中的暗夜猫妖砍了个正着，而且随后一个侧滚避掉了猫妖这一扑，省了君魔校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治疗术。暗夜猫妖重剑扑空，但反应极快，反身一爪又是挠了过来。岳仲眠数剑身侧一挡，当一声响，剑磕猫爪，岳仲眠身子向后滑出半步，随即便是阳剑一击上挑。 漂亮！ 叶修忍不住心中赞道，岳仲眠这一记剑客技能格挡使用的时机恰到好处，反击的这个上挑也是丝毫不见拖泥带水，显然操作娴熟之极。原来自己看走眼了吗？这个岳仲眠的水平在自己判断之上啊。岳仲眠上挑攻击后，猫妖浮空，跟着一个连突刺，地裂波动剑，最后一记鬼斩划出一道暗紫色的刀光，将暗夜猫妖劈飞出去。这一连串的连击让众人大声叫好，岳仲眠却不敢大意分毫，追上去接连又是两剑后出声大喊 开杀。 三位输出的队员早准备好了，立刻挥着武器施展开了自己所学的技能。岳仲眠也不再左躲右闪和暗夜猫妖周旋，开始靠君莫笑的治疗术相抗，以便把暗夜猫妖控制在一个稳定的位置内。局面保持得很好，暗夜猫妖被贬的浪叫声在林中是一波接着一波，众人都甚是兴奋。那三个真正的新人也已经在一路上从岳仲眠那儿了解到了隐藏 BOSS 的价值。众人满是期待地狠扁暗夜猫妖，叶修的心中却在此刻起了一点异样的想法。 红血了，治疗术跟上！ 暗夜猫妖的生命很快被杀到了十分之一以下，这个状态被玩家习惯地称之为红血。许多 BOSS 在红血状态下都会有新花样，格林之森只是新手副本， BOSS 都没有这特殊才能，但暗夜猫妖可不一样，人家是隐藏 BOSS， 没这才能对不起他这头衔。不过暗夜猫妖的变化比较简单，就是狂暴，让自身的攻速和伤害提升一些，所以这个阶段治疗的压力会大一些。叶修估摸着以岳仲眠的水平，这个时候不要死撑，做做闪避，完杀这十分之一难度并不大。谁知这家伙继续一根筋的跟暗夜猫妖死扛，而且反击的看起来有些手软。 没蓝了。 叶修扫了一下队伍面板，显然不是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岳仲眠突然变得有些不给力，可就有些印证自己之前的想法了。 叶修正准备出言提醒，就听得岳中眠大叫了一声， 我操 OT 了。 就见暗夜猫妖突然飞身而起，撇下了一直在攻击的岳中眠，一爪挠向了旁边另一个正在攻击的队员杨关。 啊，对不起。 杨关心人一个，哪里避得开如此快速的一击啊，就这还急忙道歉呢？全因为岳中眠一路给三位新人上课，向他们灌输 OT 肯定是输出的错，不可能是 MT 的错的队伍纪律。 停，你不要攻击了。 岳中眠连忙制止了阳关还击的打算，冲上来想抢回仇恨。谁知就这么一会儿，暗夜猫妖挠了阳关几下后，又一个飞扑挠向了另一名队员。 我操，连环OT，你们玩我呢吗？ 岳中眠很是恼怒地咆哮着，那个被攻的队员也是手忙脚乱，而且他是个穿布衣的法师玩家，被狂暴后的暗夜猫妖这一挠可不得了，血掉得哗哗的。叶修反应超快，第一时间就让君莫笑开始对他进行治疗，但无奈有些东西并不是靠技术就能解决的。一个布衣法师扛着狂暴后的隐藏 BOSS， 即便有人治疗又能坚持几秒？答案很快就出来了，是七秒。君莫笑的治疗术那儿还有冷却呢，狂暴后的暗夜猫妖的爪挠撕咬却是一气呵成。月中眠扑去抢救，却也没来得及抢回仇恨，法师队员一命呜呼。荣耀里副本过程中死亡就离开副本，没有跑尸体重来一说，也就是说原本的五人队死一人，那就是一个四人队。 靠，排着队 OT， 你们弄死我得了。 月中眠崩溃中，那法师挂了后，猫妖的仇恨也没回到他身上，而是很犀利的就抓向了第三人。第三人同样是一个布衣法师，而这一次叶修索性就没让君莫笑去治疗他，他让君莫笑的治疗术又回到了阳关的身上。用治疗术刷法师也不过能顶暗夜猫妖七秒，但这七秒里阳关却是要挂了，因为狂暴后的暗夜猫妖不只是攻速和伤害提高，而且会出现异状态，出血。阳关就很不幸地被暗夜猫妖挠出血了。叶修一直注意着他的生命下降，此时再去治疗法师，不过是七秒，但七秒里阳关必挂，七秒后法师也挂，除非这七秒内月中眠能抢回仇恨。